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请你爱我，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到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走，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请你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有人曾跟我说过，感觉我所带来的歌和故事都有一点点的忧郁，爱情的曲调是不是都那么伤感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春天来了吧，这个思春的季节比较适合忧伤的思念。但是今天呢，想跟各位来分享一曲比较欢快一点的小情歌。 时间，别让它再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的，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起。

下过，时间和精神交错的颤抖。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更离骚。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 说自己听到小情歌的时候会哭，但是身为创作者的吴青峰初衷却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四分多钟的歌曲里面，从音乐的响起到结束，吴青峰其实都是带着幸福的微笑唱完的，因为那是他心里最美好的爱情。他见证了两个好朋友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恋，他们的爱情平淡的就像是一杯白开水，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曲折离奇的磨难，就只是歌词里想表达的简简单单的爱情。但这份爱呢，是很刻骨的，爱到深处甚至不忍遥望对方所离开的背影，只想一生携手同行。吴青峰他说，正是这个非常迷人的美丽让他感触良多的故事，让他写下了这一支小情歌。他要当一个歌颂者来告诉所有人，这世界还有一种白开水一样的幸福的爱情，正在被岁月温柔以待。 Talent, well, no. These days you don't really need it, thanks to reality shows. Can't wait to date a supermodel. Can't wait to sue my dad. Can't wait to wreck a Ferrari on my way to rehab. It's when you're a celebritySay I've gone insane. I'll blame it on the fame, the pressures that go with being a celebrity. I'll get to cry to Barbara Walters when things don't go my way. And I'll get community serviceNo matter which law I break, I'll make the supermarket tabloids. They'll write some awful stuff, but the more they run my name down, the more my price goes up. 'Cause when you're a celebrity, it's adios reality.

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墨音乐，各位好，我是小墨。这一首歌要送给各位的是成笔给少年的歌。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愿意陪你看花开，愿意陪你看日落，愿意和你虚度时光的话，那你就牵好他的手，不要轻易的就放开了。 月亮悄悄蒙上一层纱，悄悄隆起呀，曾经年少的我，曾经痴心这么想，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个 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和我一样，有过那么一瞬间，当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以为他就是属于你的，那一瞬间会让你觉得很紧张，你思考了很久事情的脉络，告诉自己这感觉是假的，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到最后你也终于明白，爱上一个人哪有什么逻辑。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有人说，在人群中的时候，阿桑她总是在笑的，看上去呢像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女孩。可是人群散去，转身阿桑又会，常常会觉得寂寞。涉过尘世清浊，此生静如晚歌。阿桑走了，留下她的歌声陪伴我们度过一个个寂寞的日子。这首歌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也陪伴了我们两个共同的岁月。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再浓烈的爱，我想也只能放在心底了。想念你的时候，也绝对不会去找你，因为找了，除了失望， 就还是失望了。这就是这一份安静而又无奈的爱情。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为爱痴狂》是我最喜欢的几首歌之一，简单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就像是你喜欢一个人一样，没有太多的理由，只是简单的我喜欢你就足够了。现实生活中的刘若英，她是一样的情路坎坷，但最让她刻骨铭心的，也最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应该就是对陈升的那一段吧。师父陈升曾经跟她说过，刘若英就像是一杯奶茶，有奶的芳香，却不像是奶那么腻，有茶的清淡，却不像是茶那么涩，可以喝一辈子都不会觉得腻味。奶茶，这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温柔的称呼吧。陈升很笃定刘若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正值青春的刘若英渐渐地生出了对陈升的爱慕与情愫，其中也是夹杂着一些彷徨，因为当时的陈升已为人夫。时隔两三年之后，两人参加了一档节目，节目中刘若英单膝跪地，想要把自己新出的专辑送给陈升，但是陈升却一口回绝，他说 CD 对歌手来说是歌手的生命，不是名片，也不是嫁入豪门的跳板，不可以随便送人的。话一出口，刘若英的眼泪便开始打转了。或许吧，有些人注定不能相爱，亦师亦友，终究还是师徒。你不要再黏着我，你有你的梦，我有我的事要做，我的事还没有做完，我只希望你好好的，你不会带动我的。世界上最无奈的爱恋，或许就是我站在你的身边，却依旧孤独。即便我爱得那么赤裸裸，你都视而不见。到最后，陈升还是选择了以最残酷的方式拒绝了刘若英的感情，实在是令人唏嘘。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 the sound of my name, does your heart skip a beat at times that you can't explain? Do you feel lightheaded when you see two kissing, and all you can think about is what you're missing? Baby, if you do, I think you're in love.Clouds looking for my face, or count the number of hours until the next time we embrace. Do you wait by the phone just to see if I'll call, or laugh out loud for no reason at all? Baby, if you do, I think you're in love.Dream about me when you're wide awake, or nearly lose your breath with every kiss that we take. Do you call your friends to tell them how you feel, or pinch yourself to make sure it's for real? Baby, if you doYour knees go weak when you hear my name. Does your heart skip a beat at times that you can't explain? Do you feel lightheaded when we start kissing? And all you can think about is Mr. and Mrs. Baby, if you do, I think you're in love. 苏打绿有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飞雨》。你离开的时候我很难过，但有一天我感谢你的离去，给我腾出幸福的空间。苏打绿的歌词一直都很华丽，而这一首歌之所以推荐给大家，也是因为这首歌是在苏打绿抑郁的时候写的，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开心了。 老船 传说这海上我都看过，老传说这海浪我都触摸过，老传说这海我都聆听过，生活我已全然看透，没有什么想要做。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尝见过，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眼泪还没有流透，笑得整夜不息灯火。冲破极限想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没有过我看见我看快活，看眼角耳机开出花朵，看遨游看什么，看飞过铁塔人间线，而我尽管痛苦麻痹还是那么多，天空就算不蓝或许 这一支歌，你听了之后会有一些怎样的情愫？往事好像硬盘上一些听旧了的老歌，虽然已经陈旧了，甚至自己也厌烦了，但是每次一翻听，好像总会回到过去的日子。可惜呢，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了。这种反差，有的时候真让人惶恐，有的时候让人悲伤，甚至无所适从。自此一别，相逢无期。

010-8237-4595 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这样的午后，不需要朝圣般的虔诚，也没有泪如雨下的痛楚，只是在别人的歌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感动。即使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莫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Look at you, looking at me.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this sad-filled fantasy. But what you're thinking could get you undone. It's only fun, huh? You know you're missing out on something. You know you're missing out on a thing so good. You're really missing out on something, something so good. Change your mind, can you cut to the chase?But indecision is etched right across your face. And now you're thinking maybe just some fun, oh. Don't you wish you could come out and play? Or just be strong enough to act and seize the day? But you never will, will ya? 千千万万种，有些人呢轰轰烈烈生死离别，而有些人冷冷清清平凡到老。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平凡才是爱情的常态，普通人的爱自有普通人的幸福。就在那部影片《北京遇上西雅图》当中，很多人被那对老人的爱情所感动。他们一起生活70年，老爷爷脾气暴躁，年纪大了，他总记不清刹车和油门的位置，错把油门当刹车踩，于是车撞进了自家的墙。老奶奶呢，她目不识丁，虽然一头白发，但是藏着一颗少女心，看到假人穿的婚纱会偷偷拿起来羞涩的笑。老爷爷嫌弃老奶奶目不识丁，总要教她写字，老奶奶嫌弃老爷爷倔强固执，却还是细心地照顾着她。我想这才是生活中最纯粹不做作的爱情吧，在相濡以沫当中相守到老，是属于平凡的幸福。最让我感动的是老爷爷对老奶奶说，你身体比我差，肯定走得比我早，这也好吧，不然以你胆小的性格，要是我不在了，谁护着你呢？他还说，如果你到了那边 最好等等我，实在是等不来我，或者你见到比我脾气好的人，那就不要再等了。最后一句是老爷爷哽咽着犹豫着说出来的，他怕老奶奶不等他，下辈子不要他，但是如果他遇到更好的人，他愿意放手，只希望他能幸福。爱不是占有，而是只要他幸福。但是最后老爷爷食言了，他比老奶奶先离开了这个世界。老奶奶带着他的骨灰回家，一把一把地撒向家乡的湖泊。他有一点难过，但是没有哭，因为他知道他们活着的时候相守一生，再也没有遗憾。不需要几年，他们会在另一个地方重聚。老人家看得比我们更透彻，他们或许有过艰难，也有过安逸，但是一生平淡。对于他们来说，这一生难过是幸福，快乐也是幸福，只因为相守的是那个人。暂别几年，他们在重逢的时候还是和过去一样。有多少人败在了柴米油盐之下，但经历柴米油盐洗礼的爱情，不惧一切的风吹雨打。很多人爱着爱着就把爱情变成了一种负担，谈着谈着就把感情谈成了一场遗憾。爱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轰轰烈烈，就只是简简单单。我们羡慕着神仙眷侣，却把自己的爱情过成了光怪陆离。我们害怕爱情里的伤感，但伤感也不过是爱情幸福的一种方式。我们喜欢爱情里的快乐，而快乐也不过是爱情幸福的另一种方式。爱情就只是这么简单而又平凡的一件事。你要记得那个雨天给你送伞的人，没有人理所当然地为你付出。当然你也要记得那个陪你彻夜聊天的人，没有谁的时间可以随意地挥霍。那个曾经陪你哭过的人，更是一辈子的安慰。千言万语化作这一支情歌吧。 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死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迷惘似爱爱未落，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心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甜蜜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静静的依靠，静静守牢，不敢漏掉一